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。 北京时间2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武德9年，玄武门之变，秦王李世民走上了权力的巅峰。在他的朝堂上，文臣治世，武将建功，贞观之治成为千古美谈。李世民西征东突厥，灭国吐谷浑，天可汗名扬四海。然而千古明君并非一朝炼成，为争夺地位，他做过怎样的思想斗争？初掌大权，他又如何面对派系纷繁的朝堂局面？面对晚年的皇子争储，他又如何化解？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《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》，透过历史的尘埃，解读唐太宗李世民的心路历程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在安市城，李世民将手下30000机动部队进行了调配，随后又派使节对高句丽援军将领高延寿说，其实双方既可以战又可以和，给了对方一个大大的烟雾弹。贞观16年6月22日，决战开始。高延寿发现自己上当了，这大唐皇帝居然说话不算话，不是说不打吗？不打怎么让李世基在那儿构筑起阵地来了？这分明是打的架势啊！嘿，太不讲究了吧！就在高延寿准备下令发起攻击的时候，李世民的战鼓先敲响了。长孙无忌大军从山北进军，扬起的灰尘告诉李世民，他们已经准备好了。而西岭的李世基早就严阵以待，李世民一声令下，战鼓齐鸣，号角连天，30000唐军发起了对150000高句丽军的冲锋。人顺的时候啊，连老天爷都帮忙，这一战又证明了这一点。在唐军发起进攻的同时，这天空上啊是电闪雷鸣，下雷滚滚，闪电交加。而这个时候又有一个白盔白甲的怪物仿佛是从天而降，挥舞着兵器向高句丽士兵的阵营冲杀了过去。我的天哪，这是神是人还是鬼啊？高句丽士兵不由自主地向后败退，30000唐军趁势向高句丽军大营扑去，前后夹击。这个时候高延寿才想起来分兵抵抗，然而已经来不及了，阵营已经大乱，混乱中的150000大军分崩离析，各自为战，根本没有办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。这一战高句丽兵阵亡20000余人，伤者无数。高延寿集合残兵靠山扎营，想要顽抗到底，然而这个想法也成了奢望。李世民指挥手下各路兵马将高延寿的残兵团团围住。据事后统计，这个时候高延寿的残兵还有36800人，其余的10多万士兵要么阵亡要么逃亡， 总而言之是指望不上了。而雪上加霜的是，长孙无忌率领的一部分士兵切断了附近的所有桥梁，你想要撤退插着俩翅膀再说吧。咱们暂且不管高句丽人的翅膀，先来说说那个白盔白甲的怪物。这个怪物不是神，不是鬼，而是一个人，一个青史留名至今不衰的大唐名将。他的名字叫薛礼。薛礼这个名字似乎还有点陌生，那咱们就再说说他另外的一个名字，薛仁贵，三剑定江山的那位薛仁贵。没错，这个怪物正是薛仁贵。远征高句丽正是薛仁贵军事生涯的起点，也是这位名将起飞的地方。实际上，薛名将在战前的身份就是一普通老百姓，他是自愿来到远征军中效力的，为的就是博取日后的富贵。临行之前，他对自己的妻子说：放心吧，此行一定成功，一定会赢得日后的富贵。薛名将也算是说到做到，他怪异的装扮为唐军赢得了胜机，也为自己迎来了一生的转机。李世民在北山高处看到了这个怪异的年轻人，触动了他的好奇心。倒不是说薛礼长得怪异，或者是行为怪异，主要是他的这身行头比较怪异。在戏台上和评书里，薛仁贵都被称为白袍薛礼。他是白盔白甲白战袍，骑着白龙马，手里端着一条亮银戟，都白在一块儿去了。李世民看着阵中的白袍薛礼，就仿佛后汉三国的曹操看着赵云一样，生了爱将之意，于是询问左右：我说众位将军，这位白袍小将究竟是何人呢？啊，把他叫来让朕看一看。这次接见为薛仁贵的戎马生涯起了个好头，爱才心切的李世民直接擢升白丁薛仁贵为游击将军。从今以后，你可就是从五品的官了，享受副厅级待遇。从此，薛仁贵成为李世民重点培养的青年将领。在班师回朝的路上，李世民还对薛仁贵说了这样一番话：我的原来的那些猛将全都老了，想要找新的勇猛的将领来接班，哎，他们呀都不如你。我这次得了辽东都不是特高兴，但是得到了你，那我可是非常高兴的。第二天，也就是贞观十九年的6月23日，李世民设想中的受降仪式正式开始。刚刚搭好的受降帐篷马上就派上了用场，一分钟都没耽误。高延寿和高慧贞两个败军之将率领着36000余名士兵向李世民投降。为了表示诚意，高延寿一干人等西行爬到了李世民的面前，请求宽恕。秦末朱强拜见项羽时用上了西行重礼，现在高句丽降将对李世民也用上了。对于高句丽降将，李世民既保持着大国皇帝的风度，也保留着咄咄逼人的锋芒。他指着高延寿等人说道：你们这些东夷小卒跳梁小丑，打起仗来还不如老头呢，现在还敢与我大唐打仗吗？接下来是死一般的沉静，没有人敢应答。这一战，唐军缴获马50000匹、牛50000头、铠甲10000领，收获颇丰。然而缴获容易处理，降兵却难以处理。如何处理这30000多降兵呢？李世民给了这30000余人3条路，只是这3条路是李世民指定的，降兵只有认命，没得选。高延寿以下3500名酋长加授5职散官押往长安，余下所有高句丽士兵全部释放，3300名漠河部族士兵全部坑杀。谁让你们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，竟然敢跟大唐作对呢？30000余名降兵片刻都受到了处置，出国的出国，回家的回家，坑杀的坑杀。自此，这150000高句丽援军尘埃落定，再无痕迹。 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长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在150,000大军兵败的传染之下，安世城周边的后皇城、银城守军纷纷弃城而逃，并且把逃跑的风气传染了下去。从安世城往外数百里内已经没有人烟，唐军想要进攻平壤也需要先通过数百里的无人区。此时的李世民不去想无人区，他的目光集中在眼前的孤城安世城上。他不相信这座城能够挡住他的刀锋，更不相信这座孤城会是他解不开的死结。不会，绝不会，李世民的征战史上没有死结。其实对于安世城，李世民是有考虑的。早在攻克辽东城之后，他就把安世城提上了议事日程。一向讲究变通的李世民听闻了安世城守将的事迹，他已经意识到这将是一块难啃的骨头，他甚至动了绕过这块骨头的念头。然而这个念头却被李世基给打消了。这个时候镇守安世城的高句丽守将叫杨万春，这是一个性格刚烈的主。权臣渊葛苏文夺权之后，命令高句丽境内各城向自己表忠心，诸多城市纷纷响应，唯独杨万春镇守的安世城对渊葛苏文的命令置若罔闻，压根就没搭理他。气恼之下的渊葛苏文竟然派兵对安世城进行了攻打，然而没有想到杨万春镇守的安世城针扎不进，水泼不进，渊葛苏文干瞪眼没办法，只能任由杨万春继续镇守安世城，以后再找机会慢慢的收拾他。正是基于杨万春镇守安世城，李世民才想到了迂回作战的办法。在他看来，不必急于拿下安世城，完全可以绕过安世城先去攻打建安城，等攻打下建安城之后再回军包围安世城。如此一来，安世城就处于唐军的完全包围之中，就算是打不下，围也把他围死了。然而遗憾的是，李世民这一跳跃性战略思维被李世基给否决了，因为李世基觉得这太冒险了。李世基说了，建安在南，安市在北，我们的军粮都在辽东，现在越过安市去进攻建安，那要是被人截了粮道又该怎么办呢？不如还是先去攻打安市，然后再打建安。跳跃的李世民遇上了步步为营的李世基，很难说谁对谁错。以往很有自己主见的李世民这一回没有坚持，他认同了李世基的说法，说道，任你为将军，用你的计谋，但是不要误了我的大事。然而该耽误的还是得耽误，后来的事实证明李世民的跳跃是对的，李世基的步步为营是错误的。安世城城险兵精，绕过去容易，攻取却难上加难，而偏偏李世基就与安世城较上了劲，这一较劲就让李世民又一次与胜利擦肩而过。安世城下唐军重重包围，双方进入了焦灼状态。高句丽守军在守城的同时用上了无成本的防守武器，谩骂，漫无边际的谩骂让唐军愤怒到了极点。高句丽的守军也很有眼色，很会挑时候，专等李世民出现的时候大肆谩骂。他们未必认识李世民，但是他们认识唐朝皇帝的旗帜，只要这皇帝的旗帜一出现，就是他们大肆谩骂的开始，绵绵不绝，层层叠叠。谩骂之下，李世民怒不可遏，气火攻心，恨不得将安世城一口吞下。一旁的李世基看出了皇帝的愤怒，当即提议克城之日，男子皆坑之。盛怒之下的李世民准奏。这一次李世民和李世基这对君臣过了嘴瘾，却犯了兵家大忌。兵家围城讲究围失必缺，也就是说围城的时候不要把这个城彻底的围死，要给里边的人留下所谓的突围的缝隙，有了缝隙的存在，被围的人就不会做殊死搏斗，而会在生存欲望促使下选择突围。而突围的时候正是围城部队对之实现有效打击的时机。现在李世民和李世基恰恰相反，他们把城给围死了，而且把城里的人的生路也全断了。破城之日就是城中男子集体被坑杀的时候， 那还有比这更差的结局吗？没有了。既然死守是个死，城破也是个死，那么不如死守到底，总比平白无故的被坑杀了好得多。城险兵精，众志成城，安世城之战已经进入了死局。这个时候，唐军阵营中有两个人站了出来，他们提议了一个建议，如果这个建议被采纳的话，唐军远征高句丽的战局仍然有可能做活。提出建议的是高句丽降将高延寿和高惠珍，两个人说道，我们既然已经委身于大国，就不能不拿出我们的真心实意，希望天子能早日建立大功，我们也能与妻子团聚。目前安世城守军为了保护家人，各个奋勇作战，安世城一时半会儿不容易攻下，我等率领十万大军都败在唐军手下，高句丽国内更是闻风胆寒，现在乌古城守军那是老弱残兵，不能坚守的，如果咱们唐军发兵去攻打，早晨到晚上就能攻下来，其余当道的小城必定望风而逃，这样唐军一路收集沿途的粮草，一路向前，平壤必定守不住了。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攻破的，高延寿和高惠珍的话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，如果李世民能够采纳，这次远征高句丽或许可以以胜利收场，然而李世民偏偏没有采纳，只能再一次与胜利错过。其实听完高延寿和高惠珍的话，李世民是动了心的，多数随行官员和将领也动了心，官员们甚至建议召回张亮的那部分军队合兵一处进攻乌古城，进而进攻平壤，几乎所有的人都动了心，除了长孙无忌。长孙无忌说了，皇帝亲征跟一般将军可不一样，不能心存侥幸，现在建安城与新城的俘虏有十万之众，要是我们向乌古城进兵，他们必定要跟在我们身后，不如先攻取安市，再攻取建安城，然后长驱直入攻打平壤，这样才会万无一失。长孙无忌的依据很简单，天子亲征不能处于险地，残敌还没有肃清，不能够冒险出击，否则一旦被抄了后路，那后果可是不堪设想。显然长孙无忌追求的是万无一失，然而古往今来行兵用险，战场上如果只追求万无一失，那么就必定没有无缘无故的胜利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失败，如果你追求行兵万无一失的话，那么你就注定与胜利渐行渐远。每一个惊天动地的胜利背后必定潜伏着波涛汹涌的风险，这是战场的定数，也是人生的定数，同时原本也是李世民一生的写照。然而这一次李世民却倒向了长孙无忌一边，他放弃了行兵用险，选择了万无一失，这次选择让他最后一次亲征也只能平淡收场。登基以来的养尊处优已经磨平了当年的锐气，现在的李世民已经背叛了当年的自己。令人痛心的是，这个时候张亮的部队已经到达了建安城，完全可以与李世民合兵一处执行奇袭平壤的计划，只可惜那个年月交通基本靠走，沟通基本靠吼，建安城尽管与安世城近在咫尺，然而两军愣是没有联系上，白白的错过了天赐良机。三次袭击良策胎死腹中，三次无可奈何的错过，这个时候远征高句丽的唐军已经与惊天动地的大胜渐行渐远，只能集中精力对付安世城这根难啃的骨头。为了拿下安世城，李世民将李世基和李道宗兵分两路，李世基在城西侧攻打，李道宗在城东南侧攻打，两军齐发，安世城再无宁日。这个安世城啊，依山而建，东高西低，李世基负责的城西一侧进攻难度非常的大，因为这个地理位置决定高句丽守军是居高临下的，而李世基则要从低到高采用最难的进攻姿势仰攻，如此一来就让李世基的进攻大打折扣，进攻事倍功半，收效甚微。李世基是指望不上了， 要想攻城还得指望李道宗。安世城东南角的李道宗没有闲着，他正在大兴工程，构筑土山。他要构筑一座大大的土山，这座土山就是他攻城的最后法宝。为了构筑土山，李道宗采取了一手攻城一手建设的方法。一方面，唐军对安世城的攻势不减，每天至少进攻六七次，让安世城守军疲于奔命。唐军的抛石车已经屡次轰开了安世城的城墙，然而安世城的守军非常顽强，哪里有缺口哪里就有堵缺口的守军，一有了缺口，守军就迅速挡上栅栏，然后迅速修复。唐军多次进攻就是无法打开安世城的缺口，最后的宝只能压在李道宗的土山上了。李道宗构筑的这座土山可是要了亲命了，工程量巨大呀，前后耗去了60天，日夜不停，最后总计耗去人工50万人次。按照现代工地的劳动报酬标准，假设一个劳工工作一天报酬是50块钱，这李道宗构建这座土山的人工成本就达到了2500万元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座土山的工程量有多大。众人堆土，土堆高，经过唐军士兵的不断努力，土山工程终于完工了。这个时候的土山已经高出了安世城的城墙，与城墙的直线距离只有几丈远。安世城守军的一切动向都暴露在唐军的眼皮底下，如果以土山为跳板向安世城发起攻击，城中男子集体被坑杀已经可以进入倒计时了。然而就在这个时候，意外发生了。这次意外的起因还是因为李道宗的脚。原来啊，在构筑土山的过程中，李道宗不慎扭伤了脚，影响了行走。为此，李世民还亲自为李道宗针灸了一次，让李道宗又感动了一番。然而皇帝的针灸形式大于内容，李道宗的脚一时半会儿并没有好利索，这就极大的影响了李道宗的工作效率，进而影响了他对手下士兵的管束力度。在土山完工之后，李道宗委派果毅都尉傅福爱率军驻扎在土山山顶，以防高句丽守军突袭。这是唐军唯一的制高点，必须万无一失，一旦丢失后果不堪设想。然而不堪设想的事情还是发生了，耗费李道宗无数心力的土山居然崩塌了。崩塌的土山倒向了安世城的城墙，城墙因此被压塌了一段。如果这个时候唐军顺势攻城，安世城城破的厄运在劫难逃。然而这个关键的时刻，果毅都尉傅福爱居然不在阵中，他居然趁着李道宗管束不利之际私自离岗了。这次离岗要了唐军的亲命，也要了傅福爱的小命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傅福爱犯了什么错误呢？安世城最终能够被李世民攻下吗？明天的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屈昌春所著的《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》，演播刘继彤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。 因为梦见你离开， 我是歌手卢庚戌。我们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，而自己也会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。北京故事广播，有你有我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行囊。